我国曹江岛、咸津北道和罗县市群众14号举行集会，表示全面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有地方党、政权、经济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大学等单位干部、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集会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后，有一些人做了讲话。讲话人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全面反对美国和敌对势力借口我国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来投掷出一项不法无法的制裁决议，对此声明表示积极支持和赞同。他们强调，全体干部和劳动群众都要形成坚不可摧的一座堡垒和一堵防弹墙，从政治思想上誓死保卫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并抱着要彻底消灭敌人的意志，在全民总突击战中争做一个光荣的胜利者。接着举行了群众游行示威。